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吓，今日就9月23日啦，咁啊因为土伯咧就都系要外游嘅关系啊。咁啊，亦都要倦勤一個星期，咁下個禮拜咧都會翻嚟噶啦。咁所以今日咧就除咗阿希之外咧，就揾到阿 Kenny。 Hello。 咁啊，係阿希嘅平時嘅拍檔啦，主持嘅拍檔啦。 阿土伯會唔會有窮遊也風流咁嗰啲咧？ 阿土伯咧就佢唔係窮嘅，佢第一。就係佢係坐 business class 咧，就唔會窮得去邊噶啦。呢、這個坦白講就。第二咧，即係風流又梗嘅，即係呢啲，所以就 有同空姐有關係 咁樣。咁、你一定會見到空姐噶啦，係咪？你搭飛機呢樣。 咁唔係空姐空少嘅，應該 係啦。喂，咁啊，即係無謂嘢又唔好多講啦。啊，咁啊，土伯喺度咧就話你不如做爐炒花生啦咁樣，你講咁多無謂嘢。咁啊，嗱，其實呢兩日咧，即係嗱。呢、這個橫州嘅記者會完咗之後咧、都叫做係成件事就冇炒得咁熱啦，係咪？咁、但係就係話呢幾日咧反而嘅餘波喺邊度咧？個餘波第一就是、我哋見到咧嚇阿黃楊達啊、雙王啊嗰啲開始對成件事咧就有一個定調，嚇、或者係即係 even 咧。是琴日呢就玉敏都出返嚟啦。咁潛藏完喎。 休息完喎。 係啊，休息完喎。 休息完 啦。係啦，咁琴日就開始講啦，就係、話要呢就要整一個叫做係清算清單啦。 意思佢學咗陳道，即係佢仲有一個靈感來自陳道。 我諗應該都係㗎啦。咁但我見到個陳道咧，即係熱血公民嗰個陳道咧，其實都幾慘嘅。之前咧，好似就係話因為我唔 sure 啦，佢就話要轉工嘅，就話唔知揾人搞人哋，即係要幫佢安排一份工啊，咁樣轉嘅。咁但係就係話輸咗嚇，咁咁你要清算。咁但係喂，你連李儀都要清算埋喎，阿哥。 喂，李儀都搞啊？ 清算 係啊，好慘佢 有嚟算係。 咁我哋以為係啦。咁其實你見到李儀，你都要即係清算嘅話咧，就證明咗其實如果你要撐雙王或者撐呢個葉普城咧，即係你唔可以咧，就叫做係泛本土咁樣去撐。 係。 even 係練月爭咧，嗰種撐都唔得。即係你要佢認可嗰種撐咧，就只能夠撐雙方，只能撐粵普城，係不能夠有作出任何妥協嘅。 不可敗別的神啊嘛！ 係諗下阿尤慧晶咧，都係喺呢一個嘅阿陳道嘅清算名單度嘛。嗱，我唔知鬱敏嗰張清算名單有冇阿尤慧晶個名啦嚇。 咪有㗎， 有㗎都 嗱，一定有㗎。係佢哋其實你講你聽翻尋日阿鬱敏咧，即係叫復出啦。佢講佢自己嗰、那個呢啲所謂嘅要清算嘅人咧，其實佢擺個 ranking 係仲高過咧，即係我哋嘅。 系啊， 坦白讲系，佢摆得好高嘅，就系咁。当然呢啲系同佢抢饭碗啊嘛，吓、即系你谂下，喂阿老美男嗰啲，即系佢而家叫冇一份工，佢最 Q 肉痛噶啦，系咪？ 阿松泰唔请佢 咧？我唔知啦，大佬，即系呢、這个唔系。其实你讲翻 过档俾松泰。 如果你讲郑松泰咧，其实佢系好锡身嘅一个人嚟嘅，即系你见佢之前选咗之后咧，第一。就開始扮政棍啦、要開始要鋪鋪清啦，就要做呢個議會裏面嘅大搖亭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呢頭講完想做呢個議會入面嘅大搖亭呢，嗰頭呢你就自我排擠咯。 係 咁最新一次排擠係點樣樣啊？咁樣咁就係、是、佢而家就早排就係話呢個針對於呢、這個呢、這個朱海迪，佢而家。講講呢個官商鄉黑勾結呢樣嘢咧，即係成個諮詢咧，就做一個叫做係呢個 PMP 啊嘛，即係呢個叫28个候任議員就搞一個 PMP，就去質問呢個梁振英咁樣樣，成件事究竟點樣樣嘅咧？呢、這個姚。 姚松炎教授佢所質疑嗰六個點個問題，咁咪要搞一個 PMP 去質去針佢啦，係咪？咁但係即係你諗下，佢而家佢就話冇簽到，咁啊阿鄭松泰就話即係揾咗佢噶啦，佢話冇簽到，點解咧？ 佢嗰個解釋就話：，依家嗰個焦點其實咧就唔應該係咧，即係要政府公開啲官商勾黑鄉下嗰啲嘢，係新移民問題啊！你諗下，我哋依家單程證審批權又未攞到，依家啲公屋起曬出嚟，萬七個起又好，四千個起都好，咪俾新移民住曬，所以個焦點擺錯咗啦，唔係應該話官商鄉下嘅問題啊，係應該唔發展嘅問題，佢係咁講嘅。 唔係我阿 Kenny， 你有咩睇法咧？你 我睇法就其實即係佢個焦點就係、是、打，即係成個橫州嘅規劃咧就唔要啦。我淨係睇到就打。 佢係話直情話唔發展添啊！ 發展啦，係啦， 係。 佢如果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啲公屋咧，全部係會俾曬新移民嘅。係 啊，唔係佢話即係佢連即係佢自己根本上骨子里就係唔贊成有一個咁樣嘅公屋計劃啊嘛。係 啊，係啊， 係咪？ 係。 咁但係即係而家呢個 PMP 係針對啲乜嘢嘅先 ？PMP 係針對緊官商鄉黑，點解會由萬七個無啦啦變四萬個？喺嗰個記者會裏面啊，你又話幾次摸底咁樣？咁、那個摸底到底係點樣先？嗰、那個過程到底係點樣？咁咪唔該政府公開嘛？ 係啦，即係其實而家針對一樣嘢就係嗰個 due process 啊嘛。係，即係你而家成個嗰個諮詢過程。而家人哋鬧緊你嗰樣嘢，亦都我哋係不能夠接受一樣嘢，就係、是、你又係而家你係俾你摸底去取代成個正常嘅諮詢啊嘛。而你而家你成個摸底嘅過程，點解啲人係會即係咁大反應咧？ 嗯， 喂，就係、是、因為你而家你係欺善怕惡啊嘛。所謂欺善怕惡嘅意思就係話，喂，你就走去同嗰啲鄉頭，走去同啊呢個曾樹和去摸底。系嘛？走去同阿梁福源啊，佢哋摸底；走去同阿邓家嗰啲摸底。咁但系，喂，你话佢哋系咩啊嘛？你话佢哋系持份者啊嘛？吓、 嗯 啊，你话佢有生计啊嘛？系、 嗯、 嘛？咁然之后咧，啊，你好笑呢样嘢咧，就系黄杨达琴日做个节目咧，就系话佢咁样讲系冇问题。啊，即系梁振英咧，佢而家佢就将呢一个难题搬翻出嚟同你解释系冇问题。 嗯， 因为。喂，鄉頭佢哋係持份者啊嘛，咁但係有啲持份者你係冇去諮詢佢哋啊嘛，係點解嗰三個村非原居民嘅人，而家俾你話先難先易後難嗰班人，喂你點樣易啊？ 係 喂你恰佢哋唔係原居民，咁樣就叫易，咁佢哋係咪持份者啊？難道佢哋唔係持份者咩？ 係 佢哋係持份者喺度住添，係 啦。 喂，你而家你讲曾树和嗰啲系新计，咁呢三个非呢三个乡村里边嗰啲人喺呢度即系住嘅人，喂，佢哋唔单止系新计问题啊， 嗯，即系佢哋直情系住屋问题嚟噶嘛， 系呢个住屋问题啊嘛， 系咯，即系你其他嗰啲系放柜嘅啫嘛，放货嘅啫嘛。嗰啲嘅地係，但人哋係真係 放車嗰啲咩？ 放 係 啦，廢車場啊、貨櫃場咁樣，但係佢哋直情係住喺度噶嘛，佢哋生活喺度噶嘛，佢哋生活圈子嚟噶嘛，呢一個 係。係啦，咁同埋就係話，喂，你搞笑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成個阿梁振英啦，喂，你好搞唔搞？你搞一個咁樣嘅叫做係跨部門合作計，唔係即係跨部門工作小組咁樣。咁啊，佢阿索記嘅講法就係嗰啲，哇！始足大陸咧，嗰啲叫做係領導，即係工作小組啊、領導工作部門啊之類啲咁嘅嘢。喂，咁但係即係你好地地一個即係特首，輸磚逛櫃搞一個叫做係公屋計劃，係呢個公屋計劃係好多牽涉好多嘅數量嘅户呢啲户數成萬七個。 嗯， 喂，咁但係喂，你諗下喎。喂，香港有咁多 project 搞，不缺呢、這個即係、就是、大白象啊！喂，又有三跑，喂又有蓮塘口岸工程，係嘛？而家高鐵又超支，乜乜物物，喂，點解咁多個大白象你唔去做呢個跨部門叫領導小組，而偏偏就係針對於呢一個叫做係呢個公屋 project 去自己去親自赤膊上陣呢咁樣樣、 嗯， 而你赤膊上陣。你做咗啲乜嘢翻嚟咧？你領導咗啲乜嘢翻嚟咧？嗱、 嗯， 據佢自己嘅記者會入面自己交代啊， 嗱，佢自己終於承認就係話佢自己嘅拍板係由萬七個變咗七四千個啊嘛，係 啊， 係咪先？係佢自己認咗啊嘛， 佢自己話分期嘅。 喂，點解你即係 day one 嘅時候你誤導人？你話呢、這個呢個供應土地即係督導，即係曾俊華去負責跟進咧、嗯？你點樣做出咁嘅誤導咧？ 係啊，嗯，即係一開頭射博先。 系啦，喂，你系误导啲人去咁样谂啊嘛，唔、嗯、你当然你冇讲到，你冇实牙实齿讲到就系话啊呢、這个系曾俊华去负责嘅，你冇咁样讲，喂、嗯，但系你咁样去引导人哋去咁样谂啊嘛，喂、嗯嗯，而你系冇讲嗰句说话就系话嗱我即系叫做我系冇讲过咁嘅说话，喂，但系点解你 day one 嘅时候咁唔老实啊，讲啲唔讲啲啊，你系咪即系你喺度同呢啲即系叫做系呢啲叫做民情摸底啊！ 嗯， 哦，原來你放氣球出嚟，你就係試下啲民意嚇，摸下啲底究竟係點樣諗嘅啲人係、嗯，哇！俾你耍唔到啦，跟住然之後你就話咧，啊呢、這個都係我做嘅決定，係應有嘅擔當。咁啊，呢叫咩應有嘅擔當咧？佢自己講啦，最後尾咪又係推咗個波，俾呢個房屋署，咪、 嗯、 又係俾阿邊個食死貓？ 阿張炳良， 阿張炳良食死貓，即係。最後尾就係話原本第一次嘅諮詢，第一次嘅摸底啦、 嗯。 房屋署係唔贊成，係反對大量縮減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第三次點樣咁樣？點解會做出一個咁樣嘅大轉變？冇交過，係、 嗯、 嘛？然之後純粹係講房屋署，即係佢而家轉咗態啦。由第一次好大反應，唔俾減、 嗯。 第三次點解突然俾減？ 嗯 点样嚟嘅？ 嗯， 冇交代喎、 啊。知。 喂，而你自己御驾亲征，你而家赤膊上阵、 嗯， 去做一个领导工作，你话即系领导嘅方向啊嘛。哦，原来房屋署咧就俾个咁嘅意见你咧，你就即系俾佢任由摆布噶啦。 嗯， 即系其实你系任由摆布嘅，其实系、 嗯嗯。 你自己系冇任何嘅政策坚持嘅。 嗯。 喂，你自己去亲自督导，你梗系想起噶啦，系咪？ 系啊，系啊。 系嘛？ 嗯。 咁但系，咪呢几日咧，即系成报咧，就即系讲一样嘢啦，就系话啊，原来系有无缝衔接噶、哦，同呢个咩新世界咧，喺即系而家叫做新建嗰四千个公屋单位嗰块绿化地里边咧，隔篱嗰块咧就 系、 是、呢个新世界噶咯、 哦，又系新世界原来以前系好似话七十几万、七千几万买翻嚟啊嘛， 系啦， 嗯， 咁而家如果你系即系俾你自己去即系系俾你发展到呢个低密度住宅嘅话咧，咪嗰度起码70亿嘅 事，系啊， 系嘛，咁你而家成报就系话你咁样做之后咧，你而家你将嗰块地由横洲变咗去个三块绿化地之后咧， 嗯， 其实系可以有咁无缝衔接，变咗第一。即系你发展嗰块地啊，顺理成章啦，吓、 嗯 啊，即系又要帮你铺埋路啦，系、 嗯、 咪？即系以后又即系可以悭翻啲成本，用公帑就帮你做投资啦、 嗯 嗯。 第二，即系第二，喂，即系其实你谂下新世界啊，你即系你喂嗰、那个新世界啊，郑家纯你金主嚟嘅，其实你知唔知一个礼拜之前发生咩事咧？上个礼拜苹果揭发咧。上水咧有塊地咧，其實係空置咗十年嘅鬼城村嚟。 空置十年咁耐添啊！ 哇！ 空置咗十年，咁嗰度係起咗大概70户嘅一啲樓，咁、嗯、但係咧，即係其實係仲未 finishing 嘅、 嗯， 即係你見到即係都係一啲即係水泥啊咁樣，即係都係爛尾樓咁之類咁嘅嘢嘅。咁、嗯、但係空置咗十年， 嗯、 原因係點解咧？就同、是、今次即係呢、這個啊。鄭家純嘅講法都係預示到，就將來咧，即係呢個東北發展之後咧，就係、是、可以即係配合到大陸嘅發展。而佢今次環州呢笪地，佢 exactly 要配合嘅就係呢個前海嘅發展。 嗯， 係嘛？ 嗯， 咁、 嗯、 所以其實喂，你諗下，你搞呢單嘢，即、就、係、是、你做呢啲咩？喂，你即係、就是、你13年嘅時候。香港發生咩事啊？係政改諮詢啊嘛，你嗰度唔理，你專登自己去搞一道咁樣嘅叫做係公屋發展計劃。 嗯， 而你最後尾你拍板嗰樣嘢，就係由橫洲嗰笪地轉為係第一期 就嗰个变咗绿化地，啱啱就喺正呢个新世界隔篱。 嗯， 即系你就系做咗咁嘅政策转移。 系， 然之后咧，呢个房屋署咧就由好坚持唔减，就变咗减。 系， 嗯， 当中有咩技术考虑咧？ 嗯， 系咪？ 系咯。 喂，呢个唔 make sense 啊嘛？呢个系，咁所以你话，喂，即系讲真，我真系唔明啦。即系你阿黄杨达琴日做个节目喺度讲就系话，阿 C Y 系嘛，阿六八九讲嗰啲嘢，喂冇破绽、啊，喂咁佢真系要咁样讲噶、啊，喂但系你咁样讲嘅时候，喂你记唔记得？即系你知唔知其实黄杨达以前系点样弹起，点样上位？ 中港婚姻。 哇！哇！讲呢啲嘢真系， 佢做唔掂，中港婚姻，先至咩就先至真系从政，先真系做，真系做呢个网台。唔系，其实佢，你记得佢最喺香港人网嗰阵时叫弹起啦，系喺呢个。你记唔记得佢有一次咧，就系同呢个阿梁振一齐嘅座谈会嘅时候咧，就喺度闹佢，就系呢个叱咤江湖啊嘛，就话佢已经同呢啲黑社会勾结啊嘛、 哦。 你记唔记得？佢嗰段片啊，佢赚咗成70几万啲 view 啊！ 哇！ 喺 YouTube 嗰度， 即系我印象之中，黄杨达弹起咧就有两个，第一个咧就系梁振英话唔知话你请食饭，你留言就话咧邀请我请食饭，最多 like 嗰个咧就我就俾你嚟啦。咁結果咧，黃楊達有一句咧，就喺嗰個留言就話：我係黃楊達，我想同你食飯咁樣。係 啦， 最高嘅。 唔係嗰陣時就係針對梁振英啊嘛。 係啦，而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替補機制嗰個諮詢論壇，咁佢 exactly 即係物含貴通嗰度。係啊， 就即係搞錯單啊！ 搞錯啦，係啊。 唔係你諗下，你而家幾折墮啊，大哥？喂，你而家幫佢講嘢，即係你而家你覺得佢係嚇，即係天下無敵。 嗯。 然之後就話。而家 even 系而家你横州呢一单嘢都唔会令到佢系即系选唔到出特首嘅，因为其实琴日Q 仔写一篇文啊、 嗯， 就其实响翻之前高达咧，有听高达顺风耳嘅都大概都听过，就系话吓而家李永达唔系而家呢个梁振英系连入闸嗰个机会都冇嘛， 嗯，有机会 系啦，咁讲咁其实系。exactly 系加埋呢个横州呢一单嘢，吓、 嗯 啊、你而家搞到一撇屎咁样样，即系如果你觉得成报佢系代表习近平嘅声音嘅话，话呢一个当然系非常之大可能，佢喺即系呢个骆驼背上面嘅最后一根稻草啦， 好可能，好可能。嗯、其实佢能唔能够选，我谂最主要当然系佢嗰689票，佢当初投俾个689票，仲够唔够淡？依家即系逆呢个习大大嘅意志啊！仲喺会唔会仲有150票留翻低嘅啫？呢个就，咁呢个就要睇下到底嗰、个即系够胆同呢一个习大大啊抗衡嘅嗰一个，可能系有啲人话系江派啦，又或者其他大势力，佢到底有冇咁样嘅个魄力咯？我谂系， 或者其实就系透过呢啲咁嘅计划去用利益去交换佢哋嘅支持啦，亦、都可能系，系、啊。 咁啊，如果系讲嘅话，其实咧，你话佢系冇机会入闸咧，其中一个最大嘅线索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听咧，上个礼拜，就系呢个叫做系何将嘅节目啦，就叫做系嗰、个叫做系咩中南海啊，系细说中南海。咁嗰阵时佢揾咗阿夫子上嚟嘅，咁夫子佢讲咩咧？咁佢阿夫子係少有一個其實係即係think like 啊，即係佢係以一個即係叫做係共產黨思想嘅人去諗嘢嘅，即係咁樣去代入嘅。佢點講咧？就係話第一佢最緊張嗰樣嘢就係民主派就會唔會派人上去選咁樣。咁因為其實舊年如果你話有競爭性嘅選舉。其实系咪真系会搞呢样嘢都相当存疑，因为你真系有竞争性嘅选举，加个何俊仁咧，六八九咧，佢得票都系六八九啦。咁、如果你真系有一个坚嘅竞争性嘅选举，而系两至三个嘅、而呢两至三个都系建制派，即系都系阿爷认可嘅人嘅话，咁、其实你得出嚟嘅票数 係好大可能係少過一半嘅。 嗯。 系嘛？ 系即系冇一个会过半啦，好大机会。 唔系嗱，我又觉得咁。 你千二人里边唔过半 嘅 喎。 我觉得咁嘅，既然上一次咧都可以即系有689票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有人放个风，就系话中联办系临选举嗰之前嗰几日，逐个逐个将嗰啲选举委员召入去中联办里面召费，咁啊梁振英先有689票啊嘛。 嗯。 如果咧即系去到即系2017嗰个特首选举底下。中央真係要陰點一個嘅特首選舉特首嘅人選出嚟呢，佢係絕對有能力即係去數到600多票，佢呢、這個佢仲有呢個咁嘅可能嘅。 嗯。 咁但係即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是、中央到底係咪繼續堅持呢一個嘅即係喺之前講嗰個嘅即係梁振英嗰種嘅強硬路線啊。 嗯。 因為如果梁振英係唔能夠連任嘅話，其實係反映緊中共係要放棄呢種強硬路線啊嘛。因為梁振英上任以嚟，佢最即係最突出嗰一樣嘢，一定係對抗港獨呢一種嘅路線啊嘛。而家嗰個嘅 argument 就係、是，喂，依家咁多人講港獨，如果我哋嗰個政府唔能夠強硬少少嘅話，咁就可能真係會搞個港獨嘅喎。咁就問題就係、是。就是、到底下一屆嘅特首選舉繼唔繼續行呢個強硬路線？ 嗯嗯，咁啊好啦，休息一陣啦， 休息一陣先， 係 好。 大家好，我係快必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聽緊嘅 HKPeanut.com。